找个努力的人，眼神撩人，天理无边无际无穷，乌云叫忙着追梦， All eyes ahead，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，梦想沿着现实扮演，蠢蠢欲动，未来决定在我，分类，我的天真难改变，哦，一点点难值得分配突破极限，哦哦哦哦哦，一点点超越再超越的速度变得很快。 Go， 当你还没相信，也还没眨眼，哦，一个超越无限，超过安全界限，在安全上位，超速时间，遥遥领先，你意料之外的极限，汗水蒸发在昨天，我在今天，都为了更强的明天，梦想沿着现实扮演，蠢蠢欲动，未来决定在我，不管你是怎么看我，不如联手世界动起来，哦，一点点难值得分配出我底线，哦，一点点超越再超越的速度变得更快，当你还没相信也还没眨眼，哦，一个超越无限，超过安全界限， 感觉你心跳，你 牵着你到处瞎逛，哪里都是我梦想。 我们没有分刚好，不许别人打扰， 大部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， 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。 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，穿越九霄时空，等谁来天摇地动，深海里的珍宝风暴操控。 俺老孙 转身山河裂开，是飞出孤独的天才，没有骄纵的信心，畏惧的表情，打破虚伪的钟爱客观，请看我大脑听不清，你听锣鼓惊天起夜，听家有声音啊， 我是齐天大圣。 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，我是西天大圣，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。茫茫闹到前程悠悠，这个寸寸痛的痴心不是头那么吹来，你为何泪流百年，像沙漠的烟火熏出伤口，解毒的只有一口饭，做了桂花就凉了收工，那些苦衷没人能懂，原来英雄也走透险，白晶晶的笑容染红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。悟空是伟大绝不的野心家，这是谎话算是的天下，虚假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，我是七连大手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，我是齐天大圣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。 每一刻都想拥 你剩多少时间能许月亮？

的生活，我看见城市里有不同的颜色，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，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。 Don't you know there's nothing I'd like more than for me to be with you.

像他，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，渴望着，也哭 冲直撞，我的心像一颗躲避球，谁懂爱停在手里多久？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，恋爱上上签到底哪里求？如果有教授，我一定要努力修。比特呀，快为我加油！我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，爱的真卡还有没？嘻嘻刷刷，不专心的粘土，呀咿呀咿，都清楚啦。就是九次，我爱他，少了眼皮会乱插。要他留心点，改变我的想法，每天念着他的名字，呀咿呀咿，一清不差。就是九次，我爱他。麒麟在嘴里风哈，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，恋爱上上签到底哪里求？如果有教授，我一定要努力修。加油！我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，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？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，不专心的念头，呀咿呀咿，都清楚啦。就是九次，我爱他，少了眼皮会乱眨。要他留心点，改变我的想法，每天念着他的名字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5

线来搭配你的昨天，每一步都跟不上你，看距离越走去越远。太阳下的逛街，我想听见枯萎的薄荷叶，等不及还要追，哦哎呀呀呀嘿。你说分开才会有思念，我不懂得逻辑学，忽略了呼吸的空间，更换了一个夏天。会不会从此以后爱走的路会顺一点？深呼吸的动作不会去干扰你的范围， 幕浮沉，身外处处若是离情，不痛不知离奇所在，一首单纯飞燕问寻着你，花火世界真奇怪，让人沉沦着迷惑不已，孤独伴着牛羊在，春天天来只因隐约想起， 梦魇梦忘梦灭灭灭梦忘梦灭梦忘梦灭灭灭灭梦灭梦 唇で遊ぶ、それでも